让回忆失望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，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。回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，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凉了，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，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温柔是停止再挽留、哦、握你的手强而于轻声说保重，让眼睛就算湿了，是痛也有感动，以前每一次回首都为了再握手，但这一次是为了放手。 人们都无所谓，

让感觉去流浪。能不能飞向梦的远方，在哪里实现理想？从故事里起飞，抛开生活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故事里起飞，尽情快意攀升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